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，有人回忆，有人回溯。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，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。光临读书俱乐部，聆听心底的倾诉，感受智慧的温度。 读书俱乐部，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，我是香露。我们的节目是向大家推荐好书的节目，一本好书背后有作者独特的经历，有他对人生独特的思考。今天我们要说一本书，准确来说是说说这本书作者的人生经历。他很年轻，80后，他来自河北的一个农村，妈妈在他不大的时候呢就离开了，他一个人在外面经历了很多的打拼，做了很多的工作，走了很多的路，吃了不少的苦。不过现在的他却在事业上取得了同龄人很难获得的成功，他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，听说这里有蝴蝶的这本书的作者胡磊。下面就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访谈，走进他的故事，走进这本书。你现在的工作和职位是什么？ 我现在是总裁办的新业务都归我管，等于是整个集团分公司所有东西我都可以管。 嗯，你在你们公司是一个什么层级呢？ 之前属于高管级的。 嗯， 但现在我负责新业务了嘛，所以可以说是管总部管理层。 你是哪年生人？ 87。 你们公司你这个年龄段的人在这样一个位置多吗？ 没有。 嗯 我去公司，我从第一年进公司，我08年进到我们公司的时候，我在销售体系就是最小的。 嗯， 当我升了一级之后变成销售的小管理，我是小管理里边最小的。 嗯， 然后就一直是这样的，到目前是我是总部这个级别里边最小的。 嗯，那你同样的这个级别的同事啊，他们都是多大年纪？ 起码35岁以上吧。 嗯，那你下属都是多大年纪？ 比我大很多。 大很多是？ 差不多也是35岁左右。 你有压力吗？ 我压力还比较小，可能是刚开始的时候。刚开始我有压力是因为不自信。 嗯 但是当你在这个公司或这个行业积累了很多东西之后，你发现你没有什么压力来源，是因为他们确实是需要从你这得到一些帮助和支援的。 你的老家是在？ 河北。 河北。 河北的一个小县城的一个小镇的一个小村里。 啊，河北一个市的一个县的一个镇的一个小村里。 对对对。 你们村是一个什么样子？ 我们村很传统。在我小的时候，我们村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隔绝于现代社会的一个村子。就在我小的时候甚至连电视啊什么都没有。 你们家几口人？ 我小的时候是3口啊，现在我又多了一个妹妹。 那你们小时候的生活状况能跟我们形容一下吗？ 其实我老跟我朋友讲啊，我一直还是活在小时候。因为小时候我的那个环境我是很向往的。就是每天不用想很多，因为你看不到很多欲望，所以你就没有欲望。你就觉得吃吃喝喝聊一聊，跟旁边邻居聊一聊，你觉得生活是已达到一个峰值了。所以每个人的幸福感都爆棚。 你能跟我们说说你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吗？ 我发现在村子里哈，我之前看到过很多村子，都会有一些人他是不甘平庸的人啊，比如像我现在的我哈，像我妈她就有点像我们那个村子里不甘平庸的人，但是在我们那个环境里她就属于异类，就别人都在这个收拾家打好屋子，我妈就爱化妆啊什么的，我妈爱写日记，但当时大家就不懂这是为什么啊，所以我说我妈的影响会很大。在我印象里，我跟我妈还没有怎么，好像只有一次在餐厅吃过饭， 是跟你爸爸。 对对， 妈妈一起吃所谓的自助餐 啊，因为 能跟我说一下那个故事吗？ 那个印象很深刻啊，因为那是唯一一次嘛，就是那次就很高兴，因为我每次都会去县城去买东西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啊， 赶集 啊，但是不买，只是看一看，看看人啊什么。 为什么不买啊？ 因为没有钱。小时候家里很穷啊，而且穷到现在人可能不太理解的状况。 什么状况？ 我们春节我们3口一共才120块钱。我们只有120块钱，但是我们要买很多的东西，包括压岁钱。所以有的时候，有一年是我上次回家翻日记，突然翻到01年的时候的一篇日记，春节的前一天，大年三十我写的。我写的说我 14岁的时候， 对，我说我爸爸没有接到钱，然后那个我妈都很不高兴，大家都很不开心，年没法过了。然后我说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多挣钱，改变这种状况啊，就发现啊，有一年还没有接到钱。所以小时候春节嘛，就是我一年只买一次衣服嘛，在春节的时候，但是好像有的时候就不会买新衣服了。 所以很穷、 嗯、但那次去赶集了， 是那次去赶集了啊、嗯、那次可能有两个原因嘛，第一是那一次我爸里手里是有几十块钱的、 嗯、 然后那次我妈正好生日那天，然后我呢正好是之前生病了，然后出来之后病又康复了。在农村啊，它是一个很单纯的沟通，包括我爸跟我妈他们的沟通也是这样，就大家就会很情绪化啊。我说情绪化是好的方向的哈，就是大家都会像在拍电影啊。所以情绪到了之后，我爸说那我们就去吃自助餐好了，就我就去了。去了之后，我记得是5块钱一个人，然后我跟我妈跟我爸是5块钱一个人，他好像只有两种菜，一个青菜，一个煮鸡架，你知道什么叫鸡架哈？就 煮鸡架子， 没有肉，只有鸡架，鸡架和土豆，嗯、只有这两个菜，你可以随便吃。但是当时很兴奋。因为没有去过这种地方，嗯，然后就我妈我爸都很兴奋，而且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，所以基本上这两个菜都已经没有了，那个青菜一点都没有了，只剩下我记得只剩下西瓜和土豆，啊、嗯，然后我们就挖了很多过来之后，我们就靠着一个窗户边上去坐着，然后那个我当时呢还小，但是因为没有那么幸福过，所以当时呢我就很刻意的感受这个幸福。 你小时候好像还是有好多的伙伴的。 是，因为怎么讲，就是你的交际圈可能是很小的， 嗯， 所以你的兴趣爱好是很容易被放大的。 嗯、 我喜欢唱歌，大家都知道你喜欢唱歌，然后这个时候跟你相同爱好的人就会跑到一块儿去， 嗯， 但是小时候我可能相对来说比较腼腆， 嗯， 不像现在这么开朗哈。每年我们所有村里最开心的一个场面，当然书里没有写，就是每年秋收的时候，外边的一些公司呢会来我们村收这个。玉米粒儿， 嗯 啊，然后我们会弄成一大麻袋一大麻袋的玉米粒儿堆得很高，因为村子里的房子都很矮，我没有看到很高的东西，没有见过，他就会把玉米的，弄得很高很大，当然那些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很震撼的那个面积，所以全村的小伙伴从晚上6点开始一直到晚上9点，在一起玩捉迷藏。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小时候那村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？ 因为我是很喜欢这个村子， 嗯， 可能是因为跟记忆相关哈，所以我会大量的描述村子里的美景， 嗯， 所以像我们村它是一个这样的，就是我们在一个四方形的村子，但是我们村的四周呢，在村边上都会有一圈的小水渠，相当于护城河哈，但它不是护城河，真的是很小的小溪，所以每年的夏天，小溪就会有很多的女人在那洗衣服，在笑。很少有人在吵架或什么的，就基本上都是在笑、 嗯、很和谐 很和谐，你每次去的时候就大家一波一波的在笑，然后呢小溪旁边就是一圈大柳树，很大的柳树，很粗，都是古树，很早些年的古树，所以不管是什么季节都会有小孩在那边玩啊、我们会从树上找很多的好玩啊，春天我们就找树枝把它变成哨子，现在小孩没有见过了哈，我们把树枝弄成哨子，很响的，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，然后可以吹，可能有的朋友是知道的，然后像这个夏天呢，我们就开始弄树叶，弄草帽啊，但是春天我们还会从树上摘这个小嫩芽来炒着吃，啊，这个也很好玩，像这个秋天呀、冬天呀，都有不同的玩耍，但是都是围绕着自己棵树来玩， 那就是你们的游乐场哈、啊， 是的， 那就是你们的据点哈、啊， 据点， 你们的城堡， 是的，是的，啊。 小朋友小的时候都喜欢玩这个带兵打仗的游戏，是吧？ 对， 啊，我在书里也看到了哈， 是， 你好几个朋友呢是扮演小兵啊， 对， 还有一些朋友呢扮演将领啊，双方呢开始这个搏斗厮杀哈， 是，这个挺好玩哈，就是我觉得好多小朋友都喜欢玩这个游戏，但是很难有像我们这种环境。第一，我们相对来说，因为家长不懂得教育，所以相对来说我们很宽松，你可以玩。另一方面，我们有个很先天的优势，就是我们有这些战壕啊、树枝啊、这些东西。但是因为我从小我是文艺青年，我小时候还是挺排斥一些打架呀、打仗啊这些东西，所以基本上我会跟他们一起玩，是因为我们可以团结搭建房子，所以他们在打仗的时候，我就幻想着其他的一个景象。 你在想什么？ 我当时可能就会想一些比较虚幻的东西，什么这个王子啊、公主啊，什么天上人间啊，这些好玩的东西啊，很虚幻的魔法的东西。 嗯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你的想法跟其他的人是有一点不同了。 其实我小时候，我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觉得我小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自闭的倾向哈。我小时候经常在自己的幻想里活着。我会捡一些石头，但是我觉得这些石头是宝贝。就是在我姥爷生病的时候，我去捡石头，和这个别人丢弃的这个玻璃瓶碎片，因为当时我记得有一个人好像告诉我，我只要捡满3口袋，我姥爷病就会好。所以我就一直活在自己那个世界里，我就一直在捡宝贝，然后家里运石头， 然后当然我们家也不会去管我，但是现在想起来这些原则性的东西还是正确的，就是我不去打架呀，不去触碰一些不好的，不骂脏话呀，这些爱写写爱画画啊，所以爱唱歌跳舞啊，所以之前但是在老家老人们就会觉得你应该出去玩，你应该去扔石头，你应该去这个骑骡子，但是当时我就会不喜欢，我就喜欢在家画画画画个画，写首小诗。我记得我第一次写小说的时候才三年级，就开始写小说了。所以基本上我很区别于其他的小孩。 再往后聊，再往后看，你后面的发展跟你刚才所说的这些性格特质可能是一脉相承的。 对对对，有很大的关系。 你跟你妈妈的感情是特别好的。 非常好。在我们家发生大事之前，一些大事之前，我们村里人都是评价我说你太弱小了，你太腼腆了，甚至于腼腆是个褒义词啊，他们都会用很贬义的词来评价我。其实为什么我弱，就是因为我对我妈妈太依赖。我在十三四岁的时候，我还必须要每天跟我妈妈一起睡觉，因为我很害怕，我怕鬼。然后我什么东西都不会。其实很多人说你是农村出来的，你是不是小时候会受过很多苦啊？我说在我那个期间段，其实我什么都不会做。 可是当后来生活发生改变的时候呢，你所经历的呢，可能比你的那些小伙伴们啊要多得多得多。 对， 你上学对于你的人生是一个转折点吗？ 我原本以为是。我很爱学习，我到因为我们上学会去好几个不同的地方，所以刚开始在村子里上学的时候，那四年是我很开心的上学机会，也是对我启蒙很大的。就是我们老师呢，他是一个，现在我很喜欢他，我这次春节回家碰到他了，抱头痛哭，因为我很喜欢他，他给我的启蒙很多，他会教我唱歌，他也是我的书里很多写他的，他会问我的梦想是什么，并且记录下来，让我记住我的梦想是什么。但是我们又渐渐的换了两个学校之后，你就发现哦，原来，世界是这个样子的。在农村，我说的是美好的一面，但是是因为我之前看不到不很美好的那一面。就当大家的这个业余生活比较匮乏的时候，或者是他的教育啊、文化呀比较匮乏的时候，就会产生一些不好的东西。 你后来在哪里上学？是上中学了？ 对，上中学。我一四年级在我们村。五六年级在另一个村，初中的时候我就会去到我们这个刚才我说镇里边去上学了，因为他会遇到在镇里面相对来说比较大。 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？ 首先我看到打架，就是男孩子们很享受这个过程，女孩子也很享受，就是大家打架拼老大啊这些东西，但是对于我来说非常痛苦。我首先我不想接触，然后另外呢我也其实不想看到。我现在还在想啊，就是可能我现在的内心里的我还是停留在五年级的我，就是我一直不愿意成长。这也是我的一个问题，我觉得我自己心里有问题，我是不愿意成长的。所以到初中的时候，其实很多男孩子已经开始习惯这些东西了，而且并且接受这些东西。我其实从心里边我是很排斥的，甚至于我是一步都不肯退让的。所以首先看到这些，那另外我又经历了一些，就是有一些很厉害的人会开始这个欺负你啊。 比方说呢？ 我记得我退学的原因哈， 退学了。 对，我退学的原因爆点就在于说，有一天我在寝室吃东西，我好像吃包子，突然来了一个男孩，就说你吃什么？我说吃包子。他说你给我买一个。我说我不买，我什么要给你买？然后待会儿来了一帮人，然后就好像抢了我很多东西。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是我离开学校的一个原因。但是还有一个原因是，我现在老跟一些小孩来讲，小时候我太，怎么讲，就是很多东西不太懂。我以为，上大学呢，只能是考语文、数学、英语啊这些东西。我不知道绘画和唱歌还可以考大学。所以如果当时我知道这两个的话，其实他们再怎么欺负我，我也不会走。所以当时我会有两点，一是我觉得你这个环境不适合我了，我不想变坏，而且我接受不了。另一方面，我觉得反正我要的是唱歌和画画。我不要的不是上学，所以我就离开学校，我去这个寻找自己的梦想好了。 但是在当时你并不知道，你只是想 不知道。我是我的小伙伴们上了高中，我才知道有一些同学是因为特长生考上去的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还很怎么讲，很失落，有一段时间。 你带着失落从学校回家了？ 对，我回家了。 那时候敢回家吗？ 我回家了。回家之后，因为我们家那会儿还很宠我，我这宠爱还在，所以家里人基本都是，而且那个阶段其实退学的很多， 我为什么要冒这个想法，是因为前面有很多人退学了， 嗯， 所以说家里也还好，但是老师去我们家去了两次， 嗯， 然后我就又去上学了， 嗯， 但是我去了没多久我们家就出事了，然后我又一次退学了， 嗯，后来再出来就不是正儿八经的去上这个 就 全日制的这种中学， 基本上是没有的，没有了，基本就没有了， 嗯，后面你去了很多很多的地方，如果我们要列举一下的话啊，我们排一个次序的话，你都去过， 我不上学先去的饭店， 饭店， 嗯，然后饭店是很小的时候，那会儿很小，算童工啊， 嗯， 然后饭店出来之后又去了我们那当地的唯一的一个厂子，叫做灯泡的，叫灯泡厂， 嗯， 但是在那个厂子里，我觉得对我的这个影响造成的特别不好，就是黑暗面， 嗯， 然后我在那个地方，我简直就感觉是我在小说里没有写，因为我不想提及那一段， 嗯， 但是如果要提起来，我看了一下我的日记，前两天看了之后，我还在一直在哭， 嗯， 所以那段记忆很痛苦，然后在那个地方坚持了一年，拿了一些钱回家之后，我又第二年就出来了，出来之后我又去想上学了。当时说还是上学是唯一的出路，所以当时其实是很痛苦，就是让我爸借钱，3000块钱， 嗯， 然后其实当时很大的一个数目，借了很多家，然后因为上学这个事儿，我其实哭了有5-6天，而且是不停的哭，夜里也哭，哭一宿，然后就是家里人也哭，都没办法， 为什么哭？ 因为我想去，但家人没有钱，不同意我去， 嗯， 然后我想去上学，所以后来就是我爸到后来他还是支持我了，我很感动，就是他借了3000块钱把我送上车，但他没钱买车票，所以我就自己坐到另一个很大的城市张家口，我们的市区，那是第一次出去，而且是自己出去，所以就去到那个学校，结果去了学校之后发现原来学校都是这样的，然后我觉得挺痛苦的，就 什么都是这样的， 这个学校也是一个充满着这些不好的事情，黑暗面的东西，它还是不是一个学习环境，然后尤其是这个学校里所谓的老大又是我们老家的一个人，然后他因为他是学生会主席，他能看到我们老家有多少人去了，所以他晚上就去找我了，所以你要加入我们这个团体， 就是学校内部也分这个帮派， 对对 对, 对，就他是最大的一个帮派，但是你知道当时我是因为我爸借的钱过来的，如果当时我加入他的帮派，我会活得很好，但是我是借着钱过来学习的，当时我就想说我来学习，我不想玩这些东西，所以第二天我就跟校长说要退钱，但他是一个私立学校， 是个什么学校，是技能技术培养学校还是 学校，对， 学什么呢，你原来 学电脑， 学电脑， 对，因为当时电脑是很遥远的东西， 那年你多大， 15、16、17岁， 嗯， 对，然后第二天我找校长，但是他因为是一个民办的嘛，他不是公立的，他不会考虑你个人的故事是什么样的，我就是不退你学费，所以我在校长办公室哭了，又哭了一天， 嗯， 然后晚上校长就同意把钱退给我，然后我就拿着钱，退了我2800块钱，我拿着钱，拿着我的行李，很大包的行李，被子什么的，洗脸盆什么的，我自己一个人，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怎么找到路的，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挺模糊，我也很佩服自己，那么小第一次出门，我找到车站买了票，自己坐车回到我们县，但是我又不敢回家，因为你知道，因为我去上学这个事儿，其实我跟家里已经谈判了7天了，所以我根本不敢回家，所以我就在县城里游荡了一天，到底要怎么做， 那天晚上住在哪里， 在大街上走，我走了一宿，我记得那天可清楚了，就是我走了一宿，很困很困，早上5点半的时候，我们那有个商场，它还有升旗，我看了升旗，看了升旗之后呢，我又去了一个早餐，喝了一碗红豆粥，我说哎，我从来没觉得红豆粥这么好喝，很甜，喝完之后呢，我就把行李放到我姑姑家的门洞里，然后我又不敢进去， 门洞里是， 就是他院子里有一个大门，门的里边有一个像一个小房间一样，然后我就放进去了，放进去之后我就走了，我走了之后我躲在，因为我不敢见家人，我听到我姑姑出来了，她说这是谁的被子呀，谁的盆子呀，说不知道啊，然后出去看看没有人，因为我就在门后边躲着，他们进去之后我就出去了，出去之后我就因为我那会儿还是属于很不太勇敢的时候，我不爱讲话，但是我鼓起很大的勇气，我自己去找工作，就找学，我们当地有一个剪纸艺术，所以我就去学剪纸了，自己找到的。 在书里你写了一段你进这个剪纸学校的过程， 嗯，是的， 你是在一个集市上看到了一个卖剪纸的， 是的， 嗯， 因为当时我从来没有被，就到现在我觉得我未来也不可能会被逼成那样，就那天真的是把我逼到实在没有路可以走，就当时觉得除了离开这个世界，你可以选择就是你去 硬着头皮去找工作。 嗯， 所以我当时还有家里还有很多责任需要我去做，所以我就看到一个卖剪纸的，我就跟他聊，我说我想去学剪纸，你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个？然后跟他攀谈了一会儿，这个阿姨觉得我很好，然后他就把我推荐到一个学校去了，然后说你就说是我推荐你去的，然后我就直接就背着包就去了。 嗯，剪纸还有专门的学校， 是 到里面你发现人还不少， 很多啊、有男有女，很多、那段时间也很快乐，学到很多东西。 在书里我看你的描写，你在那里交了几个好朋友， 是的， 大家在一起生活的感觉跟之前你在几个中学里面看到的 不一样， 很不一样了。 因为我发现来到学剪纸的， 嗯， 都是弱势群体， 嗯 嗯，大家都是发生了很多的故事，所以当有故事人在一起，大家会有共鸣，而且大家的性格又很类似。是个大男孩，他来的，他也是他的故事哈，他是学习很好，但是因为考高中的前几天突然出了车祸， 嗯， 就没去考高中了， 嗯， 然后那个吃中药，因为粉碎性骨折，然后他又是体育特长生，所以就没有办法搞体育了，然后就去了。去了之后，我们俩性格就很像，我们都喜欢周杰伦的歌，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很讨厌周杰伦，不知道不理解，但是我发现哎，有一个人竟然跟我一样喜欢周杰伦，然后我们俩就一起每天谈论梦想呀，谈论小说呀，他爱看小说，他爱看小说，我爱写小说，所以其实当时还挺快乐的。 嗯， 然后但是失联了现在， 嗯， 然后我去他们家也找过，他们已经搬走了， 嗯， 然后怎么都找不到他了。 你在那个剪纸学校待了多长时间？ 一年半，快两年了。 嗯，在那里你学会了什么呢？ 我学得很快。 嗯， 我基本上因为我爱画画，我们剪纸分几个步骤，设计制作东西，然后刻到涂色，涂颜色，涂了颜色之后再到制作，这么几个步骤。当时我去的时候是学刻，大部分学课，但是我去了几天之后，我们师傅就我们老师发现我在画画上特别好，所以我去了几天就可以做设计了，然后我又学得很快。那另外在课上我又学得很快，所以其实我去了半年我就成为比较，因为它分级别，我就最高级别那一个。 你现在还记得当时都设计了什么，画了什么吗？ 记得，我画了很多，十二生肖啊，一百的福字啊，什么脸谱啊，我画了很多。然后我很喜欢那个，我现在也没事自己再刻一刻。然后但是当时就半年，其实到就可以挣钱了，其实所以整个过程下来之后，你发现我刚去第一半个月先做刀，我的手全是泡。然后但这个时候我们家还不知道我回来，半个月之后我们家就知道。 你是个爱幻想的人。 对，我特别爱幻想。 但是你把很多的幻想都变成了现实。 因为太爱幻想了，所以会相信幻想。 非常谢谢做客我们的节目，谢谢胡磊。 谢谢谢谢 谢谢，祝你能够实现更多的梦想。 谢谢。 该去坚守，什么时候该去追求？给

FM 九八六。